在文革时期好像这个基督徒一多半都那个变节了，然后好一少半进监狱了，就是没有变节的持守信仰的进监狱了。是这样的，就是说呢，在文革时期一多半基督徒变节了，变节就是假基督徒。假基督徒了怎么说呢，上帝使用人间的强权把假基督徒筛出去，本是好事儿，对吧？真基督徒是不会变节的。然后呢，这个真基督徒也是杀不尽的啊，因为上帝，这个上帝的教会在人间是无敌的。信徒有真有假，所有宗教里边的信徒都有真信的和假信的，但是不能说因为这个信徒有假的啊，所以就说这个宗教是假的啊，也不能说因为说这个信徒是真信，所以这个宗教就是真信，所以说这个宗教就是真的啊，不能这么说。因为信徒的真假和宗教本身的真假是两个概念 ，OK 是两个概念。所以说呢，我们现在可以探讨宗教本身的真假问题。先把这个宗教里边的教徒，每个宗教里边的教徒的这个到底真信还是假信，这是另外一个问题，可以先放在一边。是这样的，基督的福音啊，上帝对世人的拯救，这个基督的道、基督的福音是有教无类的啊，是面向所有的人去传。当然要给在上掌权者那些官员去传，那些党员去传。但是关键是呢，这个我身边我遇不到官员，所以说我身边遇到谁就给谁传。上帝既然让我进到这个群，当然我就在这个群里边先传咯。就是说说佛教是假的，其实也是有依据的啊，咱们都是那什么，都得拿出论据来，对吧？咱们说佛教是假的，不是为了跟佛教徒结仇，反倒是为了帮助佛教徒。就是你比如说，咱们都是病人，我吃的是真药，你吃的是假药。我说，哎，哥们儿，别吃了，你那是假药，赶紧啊，我这是真药，来，你吃我这个。那这样的话呢，是怎么说呢？这样是对对方的爱啊，是吗？是爱，要不然的话，谁会多管这闲事儿？没事儿，对吧？不然谁会好好的没事儿去得罪人呢？对吧？除非是出于爱嘛，是吧？为什么说佛教这个宗教本身就假了？你看，你比如说佛教徒有真有假，有真佛教徒、假佛教徒，真信的就是真佛教徒，假信的就是假佛教徒，对吧？那基督徒里边也有真基督徒、假基督徒，真信的就是真基督徒，假信的就是假基督徒。所以咱们把这些教徒的真假先放一边，咱们先看这个宗教本身的真假。也就是说呢，这个佛教本身这个宗教就假了。为什么说它假了呢？因为它背离了起初的初衷啊，是吗？或者他自己定自己为假，不是别的这个团体定他为假，而是他自己定自己为假，对吧？你比如说这个释迦牟尼啊，他起初啊，他的《金刚经》里边说得很清楚，后人如果要是这个以色身啊求他，以声音啊，还是就是以色身，就是换句话说，就是以看得见的这种形象来给他做个雕像来拜他，这就是邪道啊。然后但是后世的佛教徒呢，显然都走向了他们老祖宗所警戒的这条、所禁止的这条邪道，是吗？就是以音声求他，以色身啊，以色身见他，以音声求他，就是邪道，对吧？就是邪道。这是释迦牟尼老先生在《金刚经》里边他自己的原话。当然，《金刚经》不是他写的，是后人啊的对他的这个生前的话语的一个记录啊。就像《论语》啊，也不是孔子写的，而是孔子的门徒啊，然后把他的话语总结出来一样。所以什么叫以音声求他，以色身见他？就是无论你是给他做一个雕像啊，给佛爷做一雕像放庙里供着烧香，还是说呢你不给他做雕像，但是你求他整天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念念叨叨的，是吗？然后或者说呢，或者把他想象为一个有位格的一个大神仙，是吗？一个神，然后你把他想象为一个大神仙，然后来求他依靠他，那这些都属于叫做以音声求他，以色身见他，是吧？全是邪道，是吗？邪道。所以这个是人家自己说的，所以不能这样绑架人家，是吗？那么同样的例子呢，还有一个就是关羽关二爷，对吧？现在呢，人都把关羽当成大仙去供着去拜，是吗？做个雕像，凡是黑社会的、开饭馆的，都给关羽做个雕像，然后烧个香啊，摆个什么苹果、馒头之类的，是吧？ 但是人家本人啊，在生前的时候从来没有这样交代过，知道吧？从来没有。那么后人呢，在他死了之后这样对待他，其实就是自作多情，也是异想天开啊，也是对人权的极度的不尊重，是吗？对吧？然后呢，而且因为这个，人家没有交代的是，你这样搞人家，就是对人家肖像权啊，对人家人权的这个这种极度的不尊重啊，并且绑架、凌虐、自欺欺人，像这样特征的这个宗教啊，就是假宗教啊。那么如果这个佛教徒啊都是真诚的相信啊自己的宗教，而不是自欺欺人的话呢，那么叫诚实。诚实的话呢，就需要一个这个怎么说呢，尊重传统的一个巨大的改革，是吗？就需要搞一个轰轰烈烈的一个改革，就是把所有庙里边的这个观音像佛像全都砸掉，是吗？所以现在与佛教徒的对话呢，还不是教义的辩论，而是诚实不诚实的这个最基本的这个底线的这个辩论啊，是吗？所以换句话说，就是说我作为基督徒，就是说呢，这个跟佛教徒进行对话的时候呢，先不用考虑这个教义的这种对撞啊，教义的对撞，先在人的这个人品的诚实度上先来对撞一下，是吧？也就是说当你们先得诚实的面对自己的宗教，然后才能宗教基督教跟佛教之间才能诚实的进行宗教之间的诚实的对话，是吗？也就是一个对自己的宗教都不诚实的，对别的宗教能诚实吧？你比如说我们基督徒就有一个轰轰烈烈的这个宗教改革，大家都知道500年前对马丁路德加尔文然后带领基督新教从天主教里面分离出来，是吗？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捣毁雕像运动，是吗？基督教是禁止拜偶像的，但是天主教呢把基督教给信歪了啊，但是天主教的教廷呢一手遮天啊，这个垄断交易，搞宗教诈骗，然后所以呢上帝不让弄雕像，结果他弄了一大堆雕像，然后摆雕像，是吧？所以你看我们这个后来我们宗教改革的时候绝不手软，嘁哩喀喳全砸了，是吗？然后所以基督新教就从天主教里分离出来了。这样一来呢，就是我们对自己的信仰是诚实的，然后才能去诚实的这个迈出教会的大门与世界去对话，是吗？就这个禁止拜偶像，禁止做雕像，然后再向雕像磕头，那这个命令是上帝下达的，是在圣经里面写着的啊，所以说这是有至高权威的，所以这就是我们基督教的一切的教义教理都来自于圣经的启示，而圣经呢却是上帝的启示 ,OK? 所以说以上帝的命令为至高权威。那所以说我们你看这个对自己的这个信仰一定要诚实啊。然后呢才有可能说迈出教会的大门与这个其他宗教界与世俗界去诚实的对话。所以在我们基督教里边10条诫命其中第2条诫命就是不可拜偶像，那不允许拜偶像。这不可以拜上帝之外的任何对象，就是那些在不可以拜这个一切的受造物。不可以做雕像，也不可以向雕像下跪，都不可以。都被上帝这严厉禁止，对吧？所以天主教搞这个，然后就被我们新教给捣毁了，是吗？那么基督教是上帝启示的，所以我们的一切的教育教理都以上帝的命令为准，对吧？但是佛教呢，佛教不是上帝启示的，佛教是一个人发明的，这个人叫做释迦牟尼，对吧？那你这样的话呢，既然释迦牟尼是你们的教主，那么你们就应该这个你们的教育教理应该都从你们教主的这个吩咐里边出来，但是你们教主不让你们弄偶像，你们还弄，所以你们什么时候把这个庙里的偶像全都砸了呀？砸了之后呢，然后就变成诚实的教徒了，然后咱们就可以诚实的对话了。什么时候砸呀？这个我非常热切的盼望着这个事情的发生。因为现在这个大乘佛教啊，无论小乘佛教还是大乘佛教，无论是中国的还是东南亚的，无论所有的佛教的所有的宗派，无一例外，在庙里边都充满了偶像，是吗？都充满了雕像，然后跪着磕头烧香。所以说，现在整个觉得，也就是说，佛教对释迦牟尼的老祖宗的这个背叛，不是局部的背叛啊，是全面的背叛啊，是全面的。没有一个角落幸免，是吗？佛教就是说，这个大乘佛教的各支是不是全背叛了，是吧？这个乔达多悉达摩，他呢是活在这个 这个印度教的这个文化里边，是吧？他耳闻目染，印度教充满偶像，庙里边全是雕像拜，是吧？哎呀，然后他就很烦这个，所以他就想把这偶像都破除了，所以他就发明了一个佛教的一种心理学的自律，对吧？四大皆空，啥也没有。结果呢，他的这个愿望就被他的后人全给毁灭了，是吗？最后又回去了，又回到跟印度教一样，是吗？又是庙里边大雕像小雕像拜个没完没了。所以释迦牟尼如果要是知道后人这么搞他的话呢，他就崩溃了，他就白折腾了，最后兜一圈就回去了。本群里边好像佛友很多，是吧？然后那个，因为我不知道大家到底是一个什么状态，因为这个佛教徒这词儿已经那什么了，已经就是这概念已经给弄得什么都不是了。因为就是说，因为这假佛教徒太多了，我也不知道大家到底是真佛教徒还是假佛教徒，是吧？那佛教里边呢，咱就聊聊这个就特别逗的一件事情，就是佛教有自相矛盾之处啊。就是说呢，他依旧传承了释迦牟尼的这个四大皆空的这个四法印的这个教义教理，但是同时呢，庙里边还都是偶像，对吧？也就是说呢，他的这个教义教理跟他的实际操作是矛盾的，是吗？所以这个对吧？就是一些，你比如说一些佛学院，他们学的呢那个教义教理啊，基本上是释迦牟尼的传承，对吧？那么这个，但是呢，这个佛学院呢是在庙里边，庙里边全是偶像，啊，全是供的，全是偶像，所以他们就整天是那什么，一边学反偶像的教义教理，然后同时每天还都那个，从那偶像面前啊过来过去啊，甚至这个磕头烧香，所以他们就要崩溃的。这个如果要是稍微诚实一点的话，就要崩溃，除非不诚实啊，这个那什么心灵麻木啊，都这个全都不走心，就凑合就吃喝等死混日子啊，那可以，他在这种非常在这种矛盾之下，他能活得很好啊。就是我猜是不是因为我从咱们这群名就是红楼宝监，是不是那意思？就是什么是那是《红楼梦》吗？是什么呀？就是我那个我猜啊，就通过这名字猜，然后并且看大家的交流，好像是一个喜欢中国文化的，是吧？一个比较偏向于国学的群，是吗？那国学呢，其实就是儒释道三支啊，并且所以说呢，在国学的这个文化里边，这个佛教的这个价值观啊，具有这个举足轻重的这么一个地位啊，我是这样理解的。啊，就是我猜是不是因为我从咱们这群名就是红楼宝监，是不是那意思？就是什么是那是《红楼梦》吗？是什么呀？就是我那个我猜啊，就通过这名字猜，然后并且看大家的交流，好像是一个喜欢中国文化的，是吧？一个比较偏向于国学的群，是吗？那国学呢，其实就是儒释道三支啊，并且所以说呢，在国学的这个文化里边，这个佛教的这个价值观啊，具有这个。这个举足轻重的这么一个地位啊，我是这样理解的。 那无论你是什么样的宗教呢，首先你先得在自己的宗教里边，然后对自己的这个宗教是诚实的，然后才有可能跟别的宗教去诚实的对话，然后去发现啊，去探讨哪个宗教是真，哪个宗教是假，对吧？然后才有可能就离弃假宗教来归向真宗教。那么我为什么说就是说呢，这个佛教徒啊，上庙里边去拜佛就是不诚实的，就是对自己的宗教就是不诚实的。那么我们基督徒啊，在教会在教堂里边啊拜上帝，我们就是诚实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上帝就命令我们要拜他，我们就拜他。我们的上帝命令我们不可拜偶像，我们就不拜偶像。我们的上帝命令我们唯独当拜耶和华上帝，我们就唯独只拜耶和华上帝。并且我们也让上帝命令我们不可给他做雕像，我们就不给他做雕像，我们就敬拜无形无相的上帝，对吧？哎，所以说呢，也就是说呢，上帝就是上帝是造物主啊，那么就是这个万有只有两类啊，一类就是说呢，一切的存在物啊，只分成两类。一类是造物主，一类就是造物主之外的所有的存在物都是受造物，都是造物主所造的。在受造物，就是在受造界里边，不可拜任何对象，也不可拜任何雕像，不可拜任何偶像，我们就都不拜，对吧？所以我们单拜上帝，只拜上帝，这个就是我们。所以说呢，我们就是诚实的呀。我们在教会里边拜上帝，我们就是诚实的呀，对吧？因为我们上帝就是这样命令我们的呀。 但是你这佛教徒就不是啊，佛教徒的话呢，教主释迦牟尼啊不让你们拜任何对象，释迦牟尼不让你们拜上帝，也不让你们拜偶像，都不让你们拜，让你们什么都不拜，对吧？但是你们为什么去拜偶像啊，对吧？显然你们这对自己的宗教是不诚实的呀。所以说释迦牟尼不让佛教徒拜任何对象，不让佛教徒拜上帝，也不让佛教徒拜他自己，也不让佛教徒去拜任何的偶像雕像，就是整个的，就是说整个就是万有里的，就是这个任何对象释迦牟尼都不让你们拜，对吧？所以说呢，你们如果什么都不拜，那么对释迦牟尼是诚实的，对教主是诚实的，对这个宗教是诚实的。但是佛教徒呢，没有一个佛教徒例外，都上庙里边给那个偶像去磕头烧香，对吧？所以这个就是对自己的宗教就不诚实吧。基本上可以说现在的这个佛教跟释迦牟尼的那个初衷根本不一样了，不是一个宗教，根本就现在已经变成就是现在佛教徒自己发明的一个宗教了。所以这个后世的佛教呢，是完全不尊重他们的教主创始人释迦牟尼的权威，完全不尊重他的权威，完全就是那什么，就是随着自己的心来啊，自己觉得怎么好就怎么弄，是这样的。其实他们不尊重这个释迦牟尼的权威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释迦牟尼不过是个人嘛，他又不是上帝，他又不是真理，是吧？他是寻找真理的那一位，他自己不是真理的本体，是吧？所以说呢，他的话就可以不尊重，但是不尊重的话又不能玩得太过火，不能瞎胡搞。瞎胡搞的话呢，没有历史传承，然后呢被别人理解为什么邪教这那的，所以说呢一定要竖起一面大旗，就是把释迦牟尼这杆大旗给竖起来，对吧？这证明自己是名门正派，然后但是实际上呢，里边的内容跟释迦牟尼的教导已经大相径庭了。所以说释迦牟尼就非常尴尬了啊，他的处境非常尴尬。就是说呢，他的这个后人完全歪曲他的教导，但是他的后人还绑架他，绑架他的名，绑架他的名，一边绑架他的名，一边歪曲他的教导，就正是用绑架他的名的方式来歪曲他的教导。所有的庙里边都全都供着释迦牟尼的像，是吧？哎呀，然后全都烧香磕头，所以说呢，他老人家相当尴尬呀，相当尴尬这个事情。其实这样的人间的例子太多了，古今中外不胜枚举啊。就是一个人在生前的时候相当有影响力，然后他等他死后呢，他的追随者，他的后人名义上是他的后人，是追随他是沿袭他的理想，但实际上已经把他的初衷已经完全扭曲的大相径庭了。但是为了名正言顺，为了证自己的身份，还一直把他的形象高举起来，绑架起来。所以这个呢是，哎呀，这样的尴尬的事情，古今中外怎么说呢？不胜枚举，太多了，是吗？所以说呢，搞这些虚假的这些人间的文化和人间的宗教干什么呀？所以这样的虚假虚伪呢，是无法来到造物主面前接受审判的。圣经刚才我今天给大家在群里边贴了一条经文。人人就按照定命，人人皆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所以诚实的这个至高真理至公义至诚实的有绝对主权的这个万有的主宰，真理的本源，上帝造物主。所以说呢，我们死后灵魂是要站在他的审判台前的。这人类这么虚伪的瞎搞，然后死后怎么可能经历得住上帝的审判呢？对吧？这个后果相当严重。